好不容易上的山，对修行实在特别难。除暴安良多凶悍，师父逼着我下山。师娘让我用心看，漂亮姑娘实属不简单。什么都与我无关，她敢上了我的山。我说 好不容易上的山，师父逼着我下山。谁知回头一看，哪路神仙到了我的山。向前一路回头看，向西问我怎么办。没了山的日子平了，一看要拜哪座山。 好不容易上的山，对修行实在特别难。除暴安良多凶悍，师父逼着我下山。师娘让我用心看，漂亮姑娘实属不简单。什么都与我无关，她敢上了我。 走走走。